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好，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1年11月22号，星期一。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市发改委和住建委今天联合发布通知称，2022年房地产投资计划重心在城市副中心等地。 北京市高速公路开始施划冬奥会专用车道， 全市54个公安进京检查站全力提升进返京人员查验效率。 网络主播雪梨、林珊珊偷逃税，分别被处罚6555万、2767万。 云南哀牢山4名地质人员遇难，相关原因正在调查中。 阿塞拜疆总统与亚美尼亚总理计划12月在欧盟东部伙伴关系峰会期间会晤。 好，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郭建兴，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郭工您好。 哎，清水将军你们好。 郭工好。郭工，今天是小雪节气哈，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怎么样呢？ 今天这个小雪节气啊，是小雪节气的到来呢，是预示着北京天气将更加寒冷。降水的这个向态呢，由液态的雨转向固态的雪。但是从气候的统计上来看的话，小雪节气期间呢，一般雪量不大。它下的时候呢，实际时间也不长，次数也不多。不过呢，就是有的年份，在这个期间呢，也会出现暴雪。今年这个月的这个6号到7号就是这样。刚要立冬，离小雪节气还有半个月，北京就出现了暴雪。这个呢，主要是要看在这个冷空气活动的过程中，这个冷暖空气它的配合能否恰到好处。配合的好呢，雪就大；配合的不好呢，就是湿度条件不好、水汽条件不好，雪就这个下得很小或者是不下，是这么个情况。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呀，这个天气明显的变化呢，就是这个风小了。第二个变化呢，就是气温会一升一降。这个风小了，说的是今天夜间风力会逐渐减小到1、2级，因为风小了就带来了第二个变化，那就是说气温的一降一升。具体来说呢，就是今天夜间风力小，并且呢这个天空晴朗，气温会快速的下降，预计最低气温将下降到-5度上下，甚至会更低。这个呢将刷新今年下半年以来气温的一个最低值。之前这个最低气温是-3度，是出现在这个月的7号的早晨。这个时隔16天啊，冷空气的威力呢是再次显现，要把气温拉到一个新的低点。明天早晨啊，天气寒冷，上班上学啊，以及晨练啊，还有户外办事的这个朋友啊，要这个特别注意这个保暖。这是关于这个气温的一降的问题。那么关于气温一升的问题呢，是说呢，明天这个风小了，这是这个冷空气的影响在一个减弱的这个一个表现。这个控制本身的大气团啊，明天呢就没有今天这么冷。那么气温呢就会回升，预计明天的最高气温在7度左右，或者是再高那么一点儿，这个比今天的4.5度的最高气温就是要高3度左右了。而且呢，明天是没有大风了，没有这个明显的风寒效应了。那么明天中午前后天气没有今天这么冷，是比较适宜户外活动和这个晒太阳的，啊，是这样的。 郭工，那这周接下来几天的天气怎么样呢？ 明天是周二，在本周剩下的5天时间里呢，这个平均气温呢是接近常年，气温的波动呢不是太大，最高气温是在7到10度之间，最低气温是-4度到-1度之间，这个气温呢不是那种忽高忽低，这个天气的这个冷暖呢也没有太明显的这种跌宕起伏，但是呢，夜间的最低气温往往会降到0度以下，这样的话就是早晚天气比较寒冷。羽绒服呢是大家抵御寒冷的一个标准配置。情况是这样的，清蕊。 好的，非常感谢郭工带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好，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晴，偏北风4级，阵风6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25到45，空气质量级别1级，属于优。 北京，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好，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来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北京市发改委和住建委今天联合发布关于报送2022年房地产投资计划的通知。通知中提到，2022年房地产投资计划安排重点是城市副中心、平原新城、新首钢地区以及三城一区、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等重点区域。人口疏解对接安置房、棚户区改造安置房、公共租赁住房、集体租赁住房等保障性住房项目、共有产权住房项目等重点领域，适度安排高品质住宅开发项目以及市区政府确定的重点开发项目。 具体内容还包括扩大居住用地与住房供应，优化住房供应结构，加快推进公共租赁住房、集体土地租赁住房，还有共有产权住房建设，努力实现人民群众住有所居，加快实施老城更新、棚户区改造，提高居民居住水平和生活质量。通知表示，2022年房地产投资计划是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投资规模列入2022年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总体规模。 北京市规资委近日公布2021年租赁住房用地供应工作进展情况，北京市已经供应租赁住房用地301公顷，提前完成全年供地任务。 今年北京市在建设用地供应计划中进一步加大了向租赁住房的倾斜力度，在单列租赁住房用地的基础上，按照商品住宅供应下限等比例安排租赁住房供应指标，将租赁住房占住宅用地比重由2020年的 13% 提高到 30%，明确年度供应指标为300公顷，较2020年计划安排量增加170公顷。 整体来看，租赁住房空间布局更趋合理，位于中心城区及副中心与多点区域的项目占比达到 87%。通过在这些住房需求旺盛的区域更多的投放租赁住房，有助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在减量发展的背景下，北京市租赁住房用地供应由过去的主要依靠增量开发转向增存并举，供应用地中大约三成使用了国有存量土地。 再来关注北京冬奥会，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北京主办城市系列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从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冬奥配套的道路设施已经全都准备就绪，北京市开始施划冬奥专用车道，在气象预测上也将会实现新的突破。来听他的报道。 发布会上，市交通委二级巡视员李工科介绍说，目前冬奥配套道路设施已经全都准备就绪， 京礼高速公路、京藏高速公路大修、国道110大修、松原路大修等道路设施全部就绪。京礼高速公路彻底打通了北京市至张家口市城里区太子城赛区的高速通道，从北京西北六环出发到延庆约50分钟，从延庆到张家口市城里区约1.5小时。 另外，相关临时交通场站也已经全都完工，交通设施无障碍升级改造12月完成，而冬奥专用车道目前也开始施划，预计12月底完工。 专用道总共是278公里，北京赛区呢主要是以首都机场高速、四环路、京藏高速公路、五环路还有京仙高速公路等作为主要的路网，另外还叠加奥林匹克公园的路网。在专用道使用未发布交通通告之前呢，涉过车辆可以正常通行。 景观布置方面，冬奥会正值春节，景观设计将结合北方冬季特点和春节民俗有机融合。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北京运行保障指挥部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张岩表示， 北京市域范围内增种了常绿乔木 11.1 万株，补植采枝采叶植物 356.4 万株，让冬季城市的色彩更加丰富。下一步还将设三处标志性景观、10个主题花坛、60余处景观小品，在178条道路布置灯饰，在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京平高速、京礼高速等10条道路设置宣传道旗，在353个公交车站和49个地铁站停布置冬奥宣传画面，注重京张高铁、京礼高速等北京河北两地联络线景观布置，做到时序同步、效果连续、亮点分成。整体景观布置将于明年1月20日前精彩呈现。 另外，为了保证赛事期间气象预测精细化，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气象服务保障实现了两个首次的突破。 北京市气象局副局长梁峰介绍说， 一个呢是首次在我国中纬度的山区组织实施了复杂地形下的气象多维度综合观测实验，在张家口跟延庆赛区建立了立体加密的气象观测站网，为我们整个冬奥气象预报技术的研发和实施具体的服务提供了比较精细化的天气背景数据。第二个首次呢，是首次实现了百米级、分钟级的业务天气预报能力，研发形成了能够覆盖延庆跟张家口赛区的百米网格、十分钟更新的，使得我们在冬奥关键的气象要素的预报准确率方面有了非常大的提升。 北京市高速公路开始施划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专用车道，一共涉及七条高速公路，将会设置冬奥交通指引标志205.6公里，预计11月底前将完成专用道标线及标志施划工作，12月底前完成交通指引标志牌更换及设置工作。 其中，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建祥桥、京新高速建亭桥到六环路方向、机场二高速 T3 至管头桥、京平高速李天桥至温榆桥、机场高速温榆桥到新东路以及京礼高速土城村东桥至延庆区界，这六条高速公路双向施划冬奥会专用车道。六环路富士路到李天桥将会双向设置冬奥交通指引标志。 冬奥会专用车道由专用车道标线、配套标志标志组成，专用车道标线由橘色和白色相间的虚线组成，色彩鲜艳，辨识度高。五环标志使用玉成型标线带，在专用道的起点设置，相较于目前广泛使用的涂料标线，它在路用性能，尤其是清除涂改性能等方面更显优势。 在冬奥会、冬残奥会期间，北京赛区和延庆赛区共计规划奥运道路网271.8公里，覆盖主要设奥场所。冬奥会开幕前，北京市将会发布专用道启用通告。 永远的双奥之城，北京奥运遗产全记录，特别报道。 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是北京携手张家口申办2022年冬奥会时，中国向国际社会做出的郑重承诺。如今，北京冬奥会的脚步越来越近，5年间，中国冰雪运动走出山海关，北冰南展，西扩东进，形成了东南西北遥相呼应、冬季、冬夏两季各具特色、冰上雪上全面开花的新格局。大型系列报道《永远的双奥之城》今天播出第5集，大众参与燃情冰雪，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迈向现实。 耶耶，往里踩啊，脚后跟往后踩。 这个在爸爸的指导下上雪板的萌娃叫王雨姬，今年还不到11个月大，路还走不好就已经学会滑雪了。不但能够平稳滑行，还能顺势来个华丽的转身，着实让人惊叹。 我跟他妈妈都很喜欢运动，但是之前我们都不会滑雪，我们就发现有卖这个儿童滑雪板的，我们就试了试，然后给他买了一套装备，结果也很意外，就发现他自己不仅能站在上面，而且还享受冰雪的乐趣。 说到萌娃与滑雪的结缘，王雨姬妈妈表示，为响应冬奥会全民上冰雪的号召，想让孩子多参加冰雪运动。 我们其实是比较支持他户外运动的，因为咱们国家不也是响应这个全民上冰雪的这个号召嘛，然后我们把孩子带出来，让他多参加这个户外运动，然后增强体力。 和不到1岁的滑雪萌娃形成巨大反差的是1979老年冰球队，这个队队员平均年龄60岁左右，最大的66岁，都是40多年前什刹海体校的冰球队员。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但他们较真的态度真跟打专业比赛没有分别。队员吴林表示， 咱们在一块打球，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你时刻想着你上场有4个哥们陪着你玩，你要服务其他人，这是一个相互相成的。 说起来，1979冰球队时隔40年后能重组，也是托了北京冬奥会的福。随着冰球运动在全国兴起，一直深藏心中的冰球梦把大家又聚在了一起。守门员周云杰表示， 大概是2015年吧，16年，几个老朋友忽然就打电话串联，说是一块儿在打冰球吧。也纠结了很久，也怀疑自己能不能打。 无论是平均年龄60多岁的老年冰球队，还是只有11个月的滑雪萌娃，都是在北京冬奥会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下，与滑冰滑雪结下了不解之缘。像他们这样的冰雪故事还有很多。有数据显示， 在冰雪基础设施不断健全的情况下，我国参与冰雪人数较此前增加了 15%， 年龄层次也更加丰富多样。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司长、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原常务副主任丁东表示，冬奥会持续点燃着大众参与冰雪的热情。 我们加大了推动这个冰雪场地设施的建设，直接参与冰雪运动的人次应该是大幅度的提高，所以我们说啊，发展冰雪运动对于我们大众的健身，对于健康中国的建设，对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消费升级，我们的内循环也都是有的它的独特的作用。 在大力提升冰雪场地设施的基础上，为了让冰雪运动从北方走向各地，从冬季走向四季，在我国南展西扩东进的策略下，上冰雪已经不再是北方人的专利。我国最南端的冰雪场馆的建成，让冰球、滑雪等冰雪运动走进三亚老百姓的娱乐生活中。 我们自己都觉得这个到三亚打冰球比赛都觉得挺神奇的一件事，这个运动比较新颖。另外呢，就是这个天气让大家有一个避暑的地方，其实挺好的。 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局长陈振民表示，在三亚这座热带城市建立冰雪场馆，是落实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北冰南移的重要举措。 那么这个冰球场也是三亚市委市政府落实北冰南移、北雪南展，更是三亚推动和发展全民健身运动一个重要举措。 如今我国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五年间全国标准滑冰场馆数量从157家增加到654家，滑雪场总数从568家增加到803家。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冬奥倒计时100天活动中，对于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给出了高度评价。他认为北京将再次书写奥运历史。通过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北京将推动冰雪运动迈上新台阶，达到新水平。冰雪运动将因此在北京冬奥会前后成为全球性的体育运动。北京全力筹办冬奥会，工作出色，有目共睹，使我们可以真正的一起向未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再来关注今天北京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研究基地在海淀区揭牌成立，来自各大中小学的教育专家将会入驻基地，聚焦课程内容建设、教学方式创新和教学内容供给和各学段课程衔接等方面，开展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大学和高中的教材中有一些重点内容是重复出现的，中小学的孩子们会觉得老师讲的深，大学孩子呢就觉得老师讲的多又重复。 研讨中，专家认为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但目前大中小学思政课存在学段割裂问题。北京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研究基地成立后，将结合不同学段学生认知规律，加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学方式创新。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校长罗斌举例说， 比如说去年第一次大中小的思政课一体化的教学现场会啊，就是疫情大考下的中国答卷，小学、中学、高中我们各拿出一节课来。我们身边在抗疫当中，社区人员、医务人员、老师、外卖小哥的一些做法其实对我们的学生都有触动。小学他有感性认识，到初中呢他就可以去发表观点，大学就更多的从本质上来阐释。 基地也邀请了一批专家指导团入驻，其中既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专家，也有中小学书记、校长等一线教育工作者，将实现对大中小全学段的覆盖和指导。北京市学校德育研究会秘书长谢春风介绍， 我们已经开启了大学的老师带着学生到中学来现场上思政课，让中小学的老师来观摩，将来会派中小学思政老师到大学去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深造。大学在下移中它会更扎实，中小学在提升中它也会升华，这样的话呢就实现了纵向的真正的有机统一。 未来市教育两委会推出一批高质量的示范课堂和教学案例，定期组织教学交流，推进不同学段思政课教学有序衔接，辐射带动全市大中小学办好思政课。 生肖贺岁金条是不少消费者的心头号。2022壬寅虎年贺岁金条今天在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全国首发，北京地区独家销售。这是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发行的第20组贺岁金条。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中国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主权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不得不将中立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立陶宛政府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赵立坚强调，立陶宛走到今天这一步，明显是被某些大国所策动，但牺牲的是立陶宛的利益。我们呼吁世界上其他国家从自身根本利益出发，从国际公理和正义出发，不要被某些大国所裹挟，不要卷入无谓的对抗。 再来关注疫情防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11月21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8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1例，本土病例7例，辽宁5例，都在大连市，云南2例，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都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据河北省卫健委今天的消息，根据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科学划分、精准防控等工作要求，从今天起，新集市小新庄乡、小张北宋片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调整后河北全省都是低风险地区。 从11月17号起，北京市严格进返京管控措施实施，其中环京地区通勤人员第一次进返京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之后每次进返京持14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即可。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今天早晨来到郎家园公交站，探访燕郊跨城通勤族的出行体验。乘客表示，今天早高峰通行总体比较顺畅，来听听他的报道。 早上8点半，在位于建国路的郎家园公交站，一辆满载乘客的815快路公交车驶入站台。这趟车从河北燕郊的诸葛店站发出，乘客绝大部分是跨城通勤族，过进京站前需要完成相关查验。 今天路况还可以，我是在欧易上的车，几分钟以后直接只查身份证，比如说做没做核酸，能知道这些大数据。 在车站里的检查还是坐到民警上到车上的呀？ 车上人比较多的情况下，站着的人会下车，坐着的人不下车，10分钟左右检查速度比较快，平常都20分钟吧。 今天整体的坐车体验怎么样？ 今天挺快的，用了1个小时吧，跟平时不堵车是一样的。 健康宝有标志显示通勤两个字？ 有有。 乘客李女士早上乘坐893路从燕郊到通州区上班，相比815快路，终点是地铁鹿城站的893路，车厢内空间相对宽裕，并不拥挤。李女士说， 我们公交车站着的人先下车排成一队，会有几个安保服装的人从队尾和队头交叉查下车的人群，有一两个人在车上查有座位的人，一共也就是3-5分钟吧。排队的情况如果再梳理一下秩序，应该会更快一些吧。 11月17号，本市严格进返京管控实施后，乘坐815快路的跨城通勤族出行时间有所提前，集中在早晨5点到7点之间。815快路11月22号单程运营时间为1小时20分左右，而上周单程运营大约需要3个半小时，拥堵基本都在京界以外。北京公交集团客户分公司2队815场站驾驶员富强说， 我们的检查地点离白面的主检查站大概还有1公里多的样子，公交车查完以后走不了，因为主检查站那一块查的也细，小车都在路上堵着，民警应该是有8组人在给我们查公交车，统一查完以后就会有民警去路上拦社会车辆，主检查站那边不放车，社会车辆走不了，拦不出来道，所以我们那个公交车也会在那堵着，今天这个道疏通的比较快。 据统计，11月19号，北京公交集团客户分公司从燕郊发往本市1500车次，出车290部，运送62200多人次。平时工作日，机动备车5到7部。如遇站台乘客剧增，现场调度会采取线路上运营车辆区间掉头措施。富强介绍了815快路的机动备车情况。 我们经过潮白河以后进了京界，有一个大堤，我们那儿每天会配备机动车，如果人员聚集太多，机动车随时会调动的，基本都是跑到通州区北关一带，他从那儿掉头之后再回去，再去等待下一个来回的任务。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今天早晨来到通燕高速白庙北公安检查站进行了实地探访，我们来听他发回的报道。 早晨不到7点，从河北燕郊方向进入北京的车辆在白庙北公安检查站前排起了长队， 每天从这里进京的人员有5万多人，检查站5条通道，17台查验闸机全都开启。白庙北公安检查站副站长王帅介绍， 我们现在站前距咱们世界将近有2公里距离，采取了一个立体指挥的警力优化，我们设置了前端的一个疏导岗，中端的一个分流岗，站前的一个秩序维护岗，把咱们用的第3条机动车道临时增加了3台安检设备，划分为这3条的非机动车和行人的通道。 所有进返京人员都要核查身份证件， 依托智慧安检系统的终端把咱们做完核酸，通勤人员呢有一个这直接的认定。另外在站前啊单门设了一个窗口，对这些有通勤需要的群众进行一个第一时间的登记，确保在24小时之内把这个数据进行一个更新。 检查站还与河北警方配合，在远端对跨境公交车上的乘客提前进行身份信息及核酸检测证明的查验。通州公安分局副局长刘义健说， 我们把警力派到了燕郊，设立了一个前置的检查点，检查完毕以后通过我们的公交专用通道、站前的专用通道快速的过检。 一系列措施的实行使人员车辆通行效率提升了35%，到早晨8点早高峰车流基本结束，比上周提前了1个多小时。几位在燕郊居住的进京人员都表示有点出乎意料， 今天走没一点阻碍没有就过来了，前两天可这真是没法走，堵得1个多小时。 今天特别快，现在治理的挺好的，所以改观挺大的，是7点半出来的，现在才 这个表的 7:46，突然就过去了。 目前全市54个公安进京检查站已制定了一站一策的查验模式，每天投入警力5000多人，并且建立了92万人的通勤人员数据库。市公安局指挥部巡逻工作处处长李兵说， 数据库也是动态的调整，与国家核酸检测的平台进行了有效的对接，通行我们检查站后台呢，直接就能看出是不是做了核酸了，通过这种方式快检快放，服务进京的群众。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我们再来关注网络主播偷逃税款被处罚。前期浙江省杭州市税务部门通过税收大数据分析，发现朱晨慧、林珊珊两名网络主播涉嫌偷逃税款，在相关税务机关协作配合下，对其依法开展了全面深入税务稽查。 经查，朱晨慧、林珊珊在2019年到2020年期间，通过在上海、广西、江西等地设立个人独资企业，虚构业务，将其取得的个人工资薪金和劳务报酬所得转变为个人独资企业的经营所得，偷逃个人所得税。两人的这些行为违反了相关税收法律法规，扰乱了税收征管秩序。 杭州市税务局稽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朱晨慧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拟处一倍罚款，共计6555.31万元；对林珊珊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拟处一倍罚款，共计2767.25万元。日前，杭州市税务局稽查局已经依法向朱晨慧、林珊珊下达税务行政处理决定书，并依法履行税务行政处罚告知程序。 检查中，税务部门发现李志强涉嫌策划实施和帮助朱晨慧、林珊珊偷逃税，并干扰税务机关调查。目前，税务部门已经依法对李志强进行立案检查，将依法另行处理。同时，税务部门通过税收大数据分析，还发现其他个别网络主播在文娱领域税收综合治理中自查自纠不到位，存在涉嫌偷逃税行为，正由属地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稽查。 那么，什么是税收大数据分析？主播涉嫌偷逃税款的行为是如何被发现的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税收研究所刘颖教授，来听一听他的解读。 咱们最近这些年呢，税务机关一直在推这个叫以数治税。就过去呢，光是以票来管税啊等等啊，已经面临着我们现阶段的这个经济发展的状态哈，已经不太适应了。所以呢，是以大数据来进行啊我们的一些这个税收方面一些因素的一些分析。拿大数据来进行分析的话，原来好像这个网络是个虚拟空间，很多人也发现不了。他们尤其呢，像这两个主播，他呢是在不同的省在设个人独资公司啊等等啊。那么随着这个以数治税的推进，网络就不再虚拟了，大数据它就能揭示出一些税收问题了。会发现呢，同样这个人，他可能会涉及到在好多地方设立了 像个人独资啊等等，有可能会涉及到拆分收入、逃避纳税这个问题。 确实，就是这两个主播通过在上海、广西、江西等不同的地方设立这种个人独资企业来虚构业务，把他们本来应该是个人的工资、薪金和劳务报酬转变成了个人独资企业的经营所得，来偷逃个人所得税哈。您看这个手法，是不是一个偷逃税当中常用的手法？ 是这样哈，他们最近这几年明星和网红主播的偷逃税的方式呢，就和咱们传统的十几年前也有一些明星逃税的那个方式有非常大的不同。咱们要说十几年前也有明星偷逃税啊，都是靠着隐秘收入，就是把这收入藏起来，然后我就不申报啊等等来获取利益的。但是最近这些年啊，这些明星啊、网红主播他们的税收问题呢，他不是把收入藏起来，而是对收入呢改头换面，或者做不合理的拆分来逃避纳税责任。而且呢，就是这些明星和网红主播他这么做呀，往往呢他也找了一些人认为呢这是税收筹划，有一些人告诉他说这叫税收筹划，这是合法的，但是呢他们根本就没有把握好正当的税收筹划和违规违法的界限。因为你把收入改头换面和做不合理拆分，这实际上已经不是正当的税收筹划了。 嗯，看一下他这个处罚的力度啊，因为这两位主播其中一位呢，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以一倍罚款之后是一共是6500多万，另一位是2700多万。您怎么看这个一倍罚款的这种力度呢？ 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第63条里边啊，就规定了对纳税人偷税是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交或少交税款滞纳金，并处不交或少交税款50%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嗯， 那么咱们对这两位网红主播的罚款的比例啊是1倍，这是在法定的范围之内的。而且呢，我也知道有一些老百姓就提出来说，哎，之前那个偷逃税明星罚4倍呢， 嗯， 这俩怎么罚1倍啊？比例是不是低了？实际上呢，咱们看税务机关都发布了就是对他们处罚的一个解读，都说了是由于呢这俩主播在这个立案之后啊，他比较配合，然后呢他等于在给他们最终啊查实这个问题之前，他们就补交了一些税款了，所以他们有着主动的去减轻这个违法行为危害呀、啊、这样的行为。所以这个实际上呢也是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情节，所以咱们对他们罚的是1倍。 当前网红经济如火如荼，稽查网红主播的缴税情况是否存在一定难点？税务部门严查网络主播偷逃税释放了哪些信号呢？我们继续来听刘颖的分析。 对于近两年才火起来的这种直播带货啊，这些大大小小的主播特别多，监管他们税收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还是存在一些难点呢？ 实际上哈，就是网络主播这个新兴行业啊，它的税收问题税务机关已经做了比较长的时间的调研和分析了。不是说今年啊我们才发现这两个主播有问题，实际上在刚刚出现这个行当的时候，税务机关就开始去一些网络平台做调研，也去分析就是他们取得收入的方式是一个什么方式，然后一般来说是怎么结算的。也可以说呢，就是我们现有的税收政策是能够把这个领域啊该如何去纳税都是涵盖的，并不是说有法律的空白。那么随着咱们刚才说的税务机关以数治税的推进，就能够呢去发现他们的一些改头换面啊、拆分收入啊等等的这些行为了。那么咱们现有政策是能够管辖到这一部分的，所以呢有一些网络主播就翻车了。实际上呢，这个网络主播呢，他们一定啊要提升纳税意识，不要轻信一些人给他们的所谓的税收筹划掩盖下一些那种不当行为的一些诱惑。 以这个网络主播雪梨林珊珊的这个偷逃税的案件为标志吧，我们看到税务部门现在来严查这个网络主播偷逃税释放出了哪些信号呢？ 主播带货然后取得比较高的收入，它也是一个新兴的行业吧， 那么通过这一次对于一些很有名的主播的这种补税和处罚呢，它对于网络主播行业它是有震撼和警示的效应的，实际上也对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规范作用，也是很期待哈，就是这些网络主播呢，他们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展现出更多的行业的正能量，正面的影响力。 嗯，另外，人人影视字幕组侵权案今天也一审宣判。今天，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梁永平涉嫌犯侵犯著作权罪一案，并当庭作出一审判决，以侵犯著作权罪判处被告人梁永平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万元，违法所得予以追缴，扣押在案的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等予以没收。 经审理查明，从2018年起，被告人梁永平组织翻译人员从境外网站下载未经授权的影视作品，翻译制作上传到相关服务器，通过所经营的人人影视字幕组网站及相关客户群，向用户提供在线观看和下载服务。经审计，从2018年1月到案发，通过各渠道非法经营额总计人民币1200多万元。 这两天全网都在关注的云南地质队员失联事件，今天传来不幸的消息，4名失联地质人员已经不幸遇难。 今天12点，根据普洱市失联人员搜救联合指挥部通报，11月13号，中国地质调查局昆明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4名工作人员从云南省普洱市镇原县者东镇进入哀牢山开展野外作业失联，经全力搜救已经全都找到，4人已经没有生命体征，目前正在开展转移工作，相关原因正在深入调查中。 据镇原管护局局长王洪东介绍说，4名失联调查人员年龄最大的32岁，最小的25岁，都曾经当过兵。 这个应该说通过这个事情出现以后，我们也多方的了解了，作为这失联的4名人员，他都应该是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我们也看了他们的身份证，发现最大的年龄就32岁，最小的年龄是25岁，然后并且都是曾经当过兵的，所以从这里来看，应该说经过几天的搜寻工作，我们也陆续发现了失联人员的一些活动的迹象。初步判断，应该说造成4名失联人员失联的这个因素，应该有一个方面吧，一个呢是我们认为就是失联人员受到恶劣的气候的影响，然后失联人在进入我们保护期后，特别是在这个14号至16号这段时间内，保护期连续的降雨，导致这个气温下降，并且布满浓雾，能见度非常的低，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导致我们失联人在判断方位上应该会出现失误，这个是一个因素。另外的呢，一个因素呢，就是作为复杂的地形地貌，来说作为该区域是我们哀牢山保护区镇原片区地形地貌最为复杂的区域，山地的话这个坡度较大，然后多为是悬崖峭壁之类的，然后失联人员在这个失去方向的情况下很难走出去。你说包括我们行扶人员，如果走的地方少的地方的话，可能还会出现短时间的迷路现象。 嗯， 所以说，并且在复杂的地形也不排除会导致我们失联人员不同程度的受伤的情况。 好，北京时间的18点44分，在小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阿塞拜疆总统与亚美尼亚总理计划12月在欧盟东部伙伴关系峰会期间会晤。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588。 有一种安全是道路中央的指引，有一种光明是高压塔上的值守，有一种温暖是供热管道另一端的忙碌，总有这样的人为我们的美好生活默默守护。 北京热力送温暖来了，北京热力温暖千家万户，助力美好生活，供热服务热线96069，掌上热力 APP 您全年无休的供热管家，北京热力24小时守护您的温暖。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 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东西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亚美尼亚外长20号表示，亚美尼亚总理帕西尼扬计划于12月15号在布鲁塞尔举办的欧盟东部伙伴关系峰会上与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举行会晤。当天，阿塞拜疆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也透露，阿塞拜疆方面已经同意与亚美尼亚方面在布鲁塞尔的会晤。 11月16号，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当天早些时候在边境地区发生交火，双方都指责对方率先发动军事进攻。当天，亚美尼亚国防部表示，在俄罗斯的斡旋下，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两国边境地区已经停火。 苏联解体后，阿亚两国因为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1994年，双方就全面停火达成协议，但是两国一直因为纳卡问题处于敌对状态，武装冲突时有发生。在去年9月，两国爆发新一轮冲突。同年11月9号，俄罗斯、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三国领导人签署声明，宣布纳卡地区从莫斯科时间2020年11月10号零点起全面停火。 那么这次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为什么再次交火？双方12月份的会晤将会起到怎样的作用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研究员李新刚，一起来听听他的观点。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个国家之间争端的核心议题事实上就是纳卡地区的归属问题，这就是纳嘎尔诺卡拉巴赫这个地区呢，位于南高加索，面积呢4400平方公里，人口18万人。这个18万人当中，有80%的人是亚美尼亚人，而这个地区呢，现在是被亚美尼亚军事控制，但是呢，又属于阿塞拜疆领土。公元前9世纪的时候，亚美尼亚人开始统治这些地方，后来又经过突厥人、沙俄帝国的统治，到了上世纪20年代，阿塞拜疆呢和亚美尼亚又作为加盟共和国加入苏联。亚美尼亚占人口多数的一个纳卡地区啊，就作为自治区被并入到阿塞拜疆这个加盟共和国当中。相互之间的这种矛盾在苏联时代呢基本上是被遏制了。到了80年代末期，苏联因为治理上出现了问题，阿塞拜疆在纳卡治理上呢开始推行阿塞拜疆化。这样就引起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人的反弹，于是呢，纳卡地区就要求要回归亚美尼亚，最终的引发了90年代两国之间的军事冲突，导致了数千人死亡，导致了数十万难民的出现。这场战争之后，虽然双方达成了停火协议，但是呢，还是不时有小规模的冲突出现。到了去年9月份，双方再次爆发了军事冲突，最终呢，在俄罗斯的这种斡旋和调停下呢。俄罗斯啊、阿塞拜疆啊、亚美尼亚这个三个国家呢，就签署了声明，宣布这个地区完全停火，双方交换战俘啊。当然，俄罗斯派出维和部队，但是这一场战争呢，再次导致了非常大的伤亡，光人员死亡就有4000多人，8000多人受伤。到今年11月，两国呢又在阿塞拜疆边境的特尔巴甲拉钦地区呢，再次又爆发边境冲突。我们对这个历史的梳理，实际上大家也可以看出来，两国之间的冲突是很复杂的。 您刚才也提到了11月16号双方又开始交火，那么原因还是因为这个纳卡地区的争端吗？ 是，事实上他们两个国家对核心的问题没有解决，事实上相互之间就处于这种对抗状态，矛盾还是在纳卡这个冲突问题上。 您觉得12月15号双方进行的会晤会有着怎样的效果呢？ 一方面，双方那个领导人的会晤毕竟可以为双方的冲突升级啊降温，也可以为未来的和平创造有利的这种氛围和条件，但是呢，只能持这种非常谨慎的乐观态度，因为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们不能给他抱太高的期望。这个复杂体现在第一，对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事实上还涉及到地区的，包括整个高加索地区乃至更大范围的宗教矛盾，因为亚美尼亚是一个基督教国家，阿塞拜疆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第二个，就地区而言，它涉及到民族仇恨，比方说亚美尼亚和土耳其之间，因为亚美尼亚大屠杀问题，事实上他们长期处于这种仇恨是没有消的。第三个，这个地区啊，还涉及到地缘政治考量。事实上，这个地方是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的前沿地带，这意味着大国，尤其是美国，一定会涉入其中的，它有自己的利益考量。土耳其其实也要涉入这个地区，它有大国的这种野心和抱负。 对冲俄罗斯影响力，在和俄罗斯的处理关系当中呢，它有一些筹码。欧洲也涉及到这个地区，当然主要是从宗教情感啊利益上的考量，也有对俄罗斯的这种战略利益上的这种考量。从这些维度来看，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加之领土争端本身，它也是很难一次就解决的。 那么您觉得两国的问题应该如何来缓解呢？ 我觉得他们相互之间进行领导人的会谈，只能创造这种氛围，真正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个国家要拿出各自的对这些问题上的这种核心诉求是什么，这两个诉求之间是否存在着结构性的没有办法调解的，我个人看恐怕他真的是很难把这个问题在短时间之内解决。但是呢，两国可以通过信任措施建设，通过把这个问题清单列出来，一点一点的去解决，把最难的留在后面，可能慢慢的假以时日，最后比方说也还有可能可以通过相关的政策设计，比方说领土置换等等之类的，或者说两国之间在利益上的交换来解决他们之间的这种争端。 那么您觉得俄罗斯从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俄罗斯事实上在这两个国家它都有自己的这种影响力。亚美尼亚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和东正教不属于西方基督教的一个大的这种范畴里面。另外亚美尼亚还有一个俄罗斯的军事基地，事实上他在2018年的时候，总理帕西尼扬啊上台之后，曾经想远离俄罗斯投进西方的海豹，但是呢这个地方涉及到俄罗斯地缘战略安全，俄罗斯从一定上讲是不希望看到这种局面的，所以相互之间的冲突某种意义上讲俄罗斯也考量希望通过这个事情提醒一下亚美尼亚注意自己的立场选择。阿塞拜疆在土耳其啊支持之下对亚美尼亚构成的优势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亚美尼亚更需要依赖俄罗斯提供武器啊提供武力保护，否则的话他很难在和阿塞拜疆的这场较量当中确保自己的利益。阿塞拜疆事实上也对俄罗斯有求的，因为他的武器和技术都是从俄罗斯购买的，俄罗斯呢也可以通过武器交易来影响阿塞拜疆，从中呢调停，实际上就是一种大国离岸平衡手，这样的话俄罗斯可以取最好的位置，同时呢还能确保自己的地缘政治安全。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上周五，欧洲地区具有代表性的荷兰产权转让设施的天然气价格下跌近6.5%，而美国天然气价格反而上涨超过3%。相关分析，我们马上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金鑫。金鑫你好。 主持人好。 那么金鑫如何看待近期天然气价格的走势呢？ 那么您刚才提到的美欧天然气价格的分化呢，主要还是受到他们各自的基本面的一个驱动。那么上周五呢，荷兰产权转让设施的天然气是收报每兆瓦时80.6欧元，那么较上一交易日呢是下跌了近6.5%。那么它上周五的下跌呢，是对上周二和上周三大幅上涨的一个回调。那么上周二，德国监管机构是叫停了对俄罗斯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的许可证发放，那么这可能会使得这个管道的试运行推迟到明年3月。那么受到这个消息的影响，当天荷兰天然气的价格是大涨了15%。那么上周三呢，更是一度触及到了101.6欧元每兆瓦时。所以说呢，上周五的这个下降只是说之前涨得太高了的那么一个获利的回吐。那美国方面呢，它的天然气价格主要是受到美国天气变冷和出口能力增强的影响。那么根据数据提供商 Refinitiv 的预计，随着季节性的一个天气变冷，美国天然气平均的一个需求量将从上周的每天1048亿立方英尺上升到下周的每天1114亿立方英尺。同时呢，随着欧洲和亚洲的天然气价格持续处于高位，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的能力是在持续增强。上周五的时候呢，是达到了每天120.3亿立方英尺的这么一个液化的一个出口加工能力，那么这将会增加对美国天然气的需求。主持人。 金鑫，似乎近期全球范围下能源价格高涨的局面有所缓解，那么这是否会对美国通胀带来影响呢？ 那么我相信呢，这会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大家都知道，美国10月份的 CPI 同比呢是报6.2%，是创下了近30年来的一个最大的涨幅。其中呢，它这个涨这么高，很大部分是受到了能源分项的一个推动。能源分项自5月份之后呢是比较沉寂，但是呢10月份的时候是同比增长了30%，创下了2005年以来的最高。那么能源价格的上涨肯定是助长了通胀上涨的这么一个幅度。